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 好，這個，大家好，今晚呢就咖喱飯呢就大家就掛著加薯仔，這個叫做日式咖喱飯， 薯仔才是主角，啊，現 在是，啊，就或者加薯條啦，或者加薯片啦， 還有薯粉啦， 是啦，也都可能加這個薯粉，啊，那就結果可能去到星期日呢就是變成這個薯蓉了， 是薯蓉，应该中午十二点半就可能知道， 可能就一劈嘢之后变咗薯蓉啦，咁样，究竟能唔能够创造呢个薯片革命呢？ 系， 就大家拭目以待。 系咪大旗即日呢？咁样系吓，而家网上面洗版，好多人都希望有大旗即日。 念力够讲啊，好似 系嘛？薯片自己本身都话佢不断重复话，相信会有奇迹出现嘅，咁样。 咁但系嗱，奇迹咧就率先就淋咗两盆冷水啦。 嗯， 首先就系渔农界就 all in 奶粉， 系， 跟住咧乡议局就 all in 奶粉，咁，咧就系呢个中联办铁票系统咧就动员啦。卢文端咧就喺呢个报章撰文， 啊， 星岛撰咗7000字文章， 系啊， 就话呢个曾俊华咧就挟民意逼中央， 嗯， 几次劝退都唔肯退咁，样。 哇！如果大局已定，仲要出手咁重，不断揼揼到扁为止， 系啊， 真系要 make sure 你一定系要变薯蓉。 嗱，坦白讲，如果我系已经坐稳700票啦，即系好似呢个奶妈阵营咁样，声称有700票嘅话。第一，我论坛又不会那么疼，第二，论坛也不会那么急于出手揼胡须，结果就七伤拳就揼不到人，就自己中拳，即是回力镖，每次掟出去想着掟，就有少少像这个整蛊专家里面古筝发明的武器，就是以为整蛊人，结果整蛊到自己那些 蛊惑的枪那类， 诚实豆沙包那类，那就也都就出尽力揼到出血了，但结果呢，我经常说回顾翻今次嘅选举咧，奶妈就呢个薯片之所以能够攞到成60%嘅民望，领先奶妈30%，我出乎意料之外。 其实去到而家应该系系啊，啱啱 double， 即系啱啱一倍。 系啦，就比起上 一届，相对于57%。 你话丑闻缠身嘅唐英年咧，都冇比阿梁振英抛嚟咁多， 系 都系10%嘅啫。 系， 但系今届咧抛嚟30%，嗱，我估去到星期六咧仲犀利。因为薯片呢就在我们这个因为要做节目，如果不是我都会走去这个时代广场 去观察， 走去观察一下薯粉是什么东西。原来薯粉有很多自由行。 是吗？ 在这个时代广场。 但今天不是只是时代广场的。 不是，我 先看太古坊，海怡先，海怡第一集。 太古坊就即是沙基湾，跟住就时代广场，跟住就中环。中环之后呢就到爱丁堡广场。 可以，太古坊嗰度应该系好多 OL 嘅，即系好多系 嗰度就 典型嘅 薯粉、薯仓啊。 其实拣港岛亦都系 薯条大本营嚟嘅，其实港岛区系，即系亦都系好多我哋叫做中产小白领嘅地方。 虽然出咗民调就话，其实薯片嗰个支持咧，差唔多系跨界别， 我一定 跨年龄层 咁多嘛。 系啦，吓， 即系佢每一个年纪，每一个工种，每一个教育水平都领先奶妈， 系啊，连呢个教育水平系小学或以下嘅，都系多个奶妈。 嗱，咁所以证明咧，就系呢个大家以为搞掂 TVB 入屋就可以搞掂个民望咧，呢个 theory 系唔得，我觉得。你谂下 TVB 就有阵时你甚至见唔到薯片啲新闻嘅。 系。 咁但系点解奶妈会全面大崩盘咧？我觉得咧呢个系值得研究嘅。其中一样嘢，我觉得系咩咧？系由梁振英开始。包括中聯辦，包括奶媽陣營都好啦。佢哋對於嗰個媒介呢5年來嗰個變化係完全勾曬。即係話佢哋仲係以為捉住星島，加住文大商，然後夾住信報藍組染紅咗嘅，咁然後再加 TVB。 咁就再加商台王永，咁就搞掂。 而话不断讲，好似南俄咁，以俄俄日俄夜俄，不断洗脑就可以去即系改变香港人嗰个意识形态。 但我觉得而家最重要系香港市民嗰个民情啊，系反制翻个媒体嘅，你有冇留意？嗱、 嗯， 泛民就系好明显啦、 嗯。 由当初扭扭令令， 系 又话要俾阿胡官入闸，又成结果俾人笑到扑街。嗯系嘛？我叫截胡嗰阵时，猫又唔听。好啦，到而家全部98%，阿胡官而家据说啊，其中一个盘啊，就系究竟胡官得票系咪单位数字？ 唔系咁大镬。 系啦，澳门 会啊，最少有十啊，唔系十四票冇啊，十四位嗰个系白票啊，有啲系投 白票嚟噶，系啊， 三百家里边。 咁我就估佢应该过唔到个位数字添。 系吓系， 过唔到十。 哇， 系啦， 呢个好惊人、啊。我开头我都以为胡官真系发挥得到一啲戒票嘅作用、啊，但系而家好似嗰个真系民调嗰度， 发挥唔到嘅原因 越嚟越明显， 就系、是、因为咧民意对泛民有压力嘅。我觉得今次， 嗯， 即系话你睇到琴日阿张达明即系、就是、法律界咧，其实都系即系当时啊三百家里边，佢哋特登褪出嚟就话、 嗯、 要等个论坛举行完先啊嘛， 系。 先至決定投邊個嘛？咁，琴日張達明咧就發表咗一篇文章喺自己嘅社交媒體，咁佢就話我係轉變咗，我係支持阿胡蘇。 嗯， 咁亦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民意啦，當然係。咁亦都體現到即係胡蘇喺campaign嘅過程裏邊，即係佢覺得睇到佢一啲嘅即係優秀嘅一面。 嗯， 咁所以我就覺得如果再campaign落去咧，奶媽都係冇辦法去。在民望上面挽回，他唯有搬龙门、 嗯、 搬龙门就是说将本来好的东西就讲做坏事，就说挟民意而逼中央了、 哦、是 就挟逼这个中央， 他觉得这个是他的。 喂大佬，你自己讲四大条件就说港人拥护，你到我拿了个民意之后你又说我挟逼中央。我经常都说，即是你跟这个共产党即是捉棋，明明是玩紧象棋，他又告诉你斗兽棋，是吗？卒仔就可以食咗你只居嘅，明明跟住玩到斗兽棋嗰阵时候，佢又话俾你听玩围棋， 最尾输咗嗰阵时候就反台， 系啦，输咗嗰阵时候就反台， 唔同你玩， 唔委任都出埋啲招。咁但系如果坐定粒六就唔会系咁啦，即系大佬你都要面啊，黑社会有几可要掹刀啊斩人啦、啊，系、嘛，佢都要面噶嘛，所以我就话实际上里边系搞唔掂、 嗯， 当然铁票系统就率先表态就系帮奶妈做势。即是这个鱼龙啊，这个我估政协啊，人大啊、 嗯、 那些的工会都问，我估工会都未必肯表态的，今次 是民建联而已， 表态乡议局啦 all in 啦、啊、奶妈啦，咁呢就带嚟嚟去去都是这些铁票系统，咁、 嗯、 就李嘉诚呢就出嚟就玩暧昧，是吗？究竟女娲补天的女娲是男定是女呢？如果是要補修補撕裂的，怎會就找一個有份撕裂香港的人去修補撕裂呢？就猜啞迷一邊。 又抱琵琶半遮臉，講啲又唔講啲，即係明明好似講咗，但又兜返住咁樣。係 啦，又話要解決個撕裂問題。 你即係大家細心去解讀佢喺個記招嗰度嘅發言，其實係滑不留手， 各取所需。 係啊，係啊，佢向唔同嘅人發放緊唔同嘅信息，而呢啲信息根本係有矛盾。 係，即係話好簡單，就係、是、究竟你話呢個今屆英超邊個捧杯啊？车路士牌面就好高啲，不过咧呢个曼城同埋呢个热刺咧嘅战斗力都几强。 总之可升又可跌， 即系叫做有力一拼咁样啊。总之大家到时咧就睇呢个现场发挥啦。咁咁呢啲系废话啦。嗱，我自己咁睇嘅，我仍然都系睇高奶妈嘅。 你都系睇高奶妈 系啦。咁就唔系话泼冷水。当然我心一路我都希望阿胡苏赢。但系奶妈始终就系我哋要明白，共产党系一套黑社会嘅逻辑。黑帮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呢民意不重要的，其实最重要是那个那支旗的权威， 是 即是阿公的权威。如果在这个关头转态，阿公跟着阿公搵食的人呢就会跟车太贴而含包散的嘛。 嗯， 那些人你以后阿公要吹鸡又有困难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去到这个关头呢，你要整个共产党组织上转变跟从香港民意投胡苏已经 too late 了，我觉得。 嗯嗯， 我觉得中联办亦都客观上咧系特登制造一个咁嘅环境，夹到嗰班友咧系即系唔敢转， 紧跟嘅路线要系 系啦。咁所以如果唯一能够有机会出现奇迹嘅咧，我觉得就系唐营复活。 嗯， 唐营复活咧就暗地里咧就喺共产党默许底下咧， 就拉回上一屆的285票。285再加这个 326或者300。都唔得喎，285真係326里边。 嗱，到时嗰14票就扑街啦， 真 係 好大件事喎，咁又真係好关键。 如果胡苏系因为嗰扎人输咗咧，即系我成日都话呢个系最坏最坏。 可能都有都有啲骚乱可能会出现。 系啊，呢个就最坏最坏嘅局面啦。到时可能咧就出现呢个白领革命啊。 系， 即系呢个由康怡太古城到时代广场，一路杀到爱丁堡，出现呢个占领爱丁堡广场添啊，今次。 从你呢个分析，你话而家去到呢一刻，你睇得到建制派又或者系即系西环或者系即系官媒啊、大公文会啊、左部出手， 出左部抹黑啊，乜都出， 即系抹黑佢出晒之后咧，香港人我相信好多香港人确实亦都对大局嘅分析好类似嘅，都系觉得奶妈系韩国。 岭南嗰啲铺咧就好简单嘅啫。民望胡苏大幅领先，但你再问佢边个会赢咧？七成人话奶妈赢噶。 系呢个亦都系点解有啲市民睇得到吓，特别系琴日啦，因为琴晚，因为琴日下昼就胡苏阵营放咗个片，就话因为杜琪峰咧就去执道，咁啊拍咗个短片，就成班嘅名人饭局就走齐，即系走埋一齐，咁啊无论包括埋呢个嘅李鹏飞啊、尤清源啊、张明华啊、杜琪峰啊，仲有边啲啊？森美啊，一大班即系支持曾俊华嘅朋友走埋一齐食餐饭，咁其中胡苏啊浑身解数啦，歌都要唱埋出嚟，佢拣选咗许冠杰嘅《浪子心声》，咁好多市民咧睇嗰班嘅名人饭局唱《浪子心声》，其中两句就话即系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个个都话睇到眼湿湿，即系好感动嘅。感动嘅意思系唔单止系因为佢会觉得即系系咪薯片会较为真诚啲啦。个人较为真性情啲啦，咁样系。但系另外一个就系个大局，即系睇得到共产党呢种咁嘅管治手法，即系要阴点、要干预同埋介入香港嘅特首选举，会觉得个大势可能都系阿奶妈得。但系明明喺我哋面前吓，即系 less of two evil 有一个系会冇咁差嘅吓，又或者喺即系修补香港即系非常之两极化嘅撕裂里边咧，系可以即系可能喺未来日子里边确实系发挥较正面嘅影响嘅人咧，系唔 任何嘅理由，共产党系去到呢个 moment 仲要支持阿林郑嘅，其实冇任何嘅理由。你好简单，你成日话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 系 胡苏系一个建制派嘅人。同時是有民意支持，亦都得到泛民和建制派的支持。建制派如果你俾佢自由意志啊，工聯會好，民建聯好，都會走去胡蘇嗰度，因為大家都知道奶媽係難頂嘅。喺立法會裏邊嘅政黨，點會唔知道奶媽難頂嘅？點會唔知道佢緊跟呢個689路線嘅？你諗下，你問譚志源嗰番説話，譚志源就話選委要向歷史交代啊，一啲都唔似係撐緊奶媽嘅。包括梁卓偉，梁卓偉就是上一屆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即係我同事。点解佢要出嚟怼奶妈呢？亦都系因为咧，所有做过行政长官办公室嘅同事都相当憎呢个奶妈嘅。因为咧佢系牙牙咋咋咧，系经常咧系即系做一啲好难顶嘅嘢嘅。即系如果特首办嘅人要过去同佢协商咧，佢咧系会即系完全唔会睬你嘅。譬如好简单举例，通常发表施政报告。嗰、那个当日嗰个 show 就梗系特首噶啦。 系啊，主角。 主角噶啦。中午發表完就梗係見主編啦，夜晚黑就幾台聯播嘅 電子傳媒嘅論壇， 係啦，咁就再出應該出嚟見記者先，跟住見主編，跟住就電子論壇。奶媽係可以有本事咩呢？特首都未完個記者會，佢就自己開記者會。 係 星期三，即係話咧 咁 arrogant 嘅， 偷咗人哋個 show 啊！ 咁如果嗱，我哋都啲身邊幕僚就梗係會出聲啦。喂，咁樣唔得㗎喎，咁。咁呢就佢最終都會讓步，不過呢個過程係相當之折騰人嘅。 即係佢想開話俾你哋知，或者話俾佢身邊人知，身邊嘅人就同佢講話最好唔好，佢肯聽，不過就 佢跟 大家一下汗。 唔係佢身邊嘅人啊，而係如果你係特首辦嘅同事，你一見到個 schedule， 發教育局長幾時記者會咁，睇到曬噶嘛？跟住點解發展局長會係星期三晏晝嘅咧？咁你梗係知道出事噶啦。 哦，咁樣。 咁你梗係打電話過去問噶啦，喂，唔得噶喎，咁樣。即係所以我就話呢個人，咁多年以嚟，呢、這個唔係私人，我對佢有啲咩恩怨，絕對冇，而係話我自己目睹啊呢啲咁嘅事件啊。在这六年来的发生，他绝对不是一个领袖才能的人。 管理学上面一个叫 Peter Principle， 彼得定律。 嗯嗯， 一个人呢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呢去升晋升到一个他没办法升任的位置。那个就是林郑月娥。 嗯， 他最近最近已经是做发展局长，已经得罪了所有同事了。 因逢制遇坐到那个位置。 Yes， 他只可以其实就是一个譬如社会处长，一个处长级的 level 的人。 嗯， 因为他那些死做烂做的。 嗯， 即是他去到 micromanagement， 去到个地步就是所有东西他都自己做了。所以你看那本小册子是好笑的嘛。 哦， 星期六返来返公司做东西的嘛。介绍他就是。 是。 咁即是其实林郑另外一面嘛，好像叫做。嗯，另外一面原来又是那一面。 哦， 又是翻工嗰面，咁所以你谂下呢啲人，你只可以俾晒佢就做一个处长级嘅人。好啦，因缘际会嘅意思咩咧？1997年之后， 嗯， 根本英国人一走咗，成个行政机关群龙无首。 嗯， 群龙无首之下咧，老董就搞咗一个叫问责制嘅出嚟。 系 呢个问责制咧，首先咧就似模似样，大家睇落去，跟住发觉方腔走板。先就是短裝事件，之後就搞出問責制，問責制之後呢就遇上這個沙士，跟住就死了那麼多200多人，290多人，跟住就不負責任。當時是之後的調查報告出楊永強才辭職的，其實 亦都是這個7.1遊行50萬人上街之後葉劉淑儀先辭職的。 梁錦松可以早啲嘅， 梁錦松应该系最早嘅，之前嘅系，因为好早就揭发，早过七一游行之前就梁錦松被揭发偷步买车。 系啦，咁就一啲咁样嘅无能嘅政客，同埋一啲嘅政治嘅风波， 嗯， 就令到香港人好怀念呢个政务官。 系 点解咧？就大家觉得好似喺彭定康年代嘅政务官咧， 嗯， 就冇咁多呢啲嘅核核突突嘅嘢，亦都系咧比较能干， 嗯， 政策出台又唔会乌里单刀。咁所以咧，呢就所谓背负住港英政务官嘅人咧，就有个光环喺个头嗰度。 嗯， 因为问责制嗰班就扑街嚟嘅，就唔负责任嘅，就乱咁噏嘅。咁但系咧，常秘咧或者系 A.O. 咧就觉得啲人觉得对佢哋唔公道。 嗯， 因为明明佢系掌权噶嘛， 系又要走去立法会嗰度系去解释政策、推动，甚至乎要做埋即系呢个嘅政治沟通，系去拉埋票咁样。 唔系好简单，譬如你喺立法会咁耐， 嗯， 你都接触好多常秘级嘅政务官啦， 系 同埋局长级嘅人啦， 嗯， 你睇唔睇到佢哋嘅分别？工作接触上， 其实好多时甚至乎系常秘系扮演咗更加大嘅角色，系去到立法会嗰度进行游说同埋解释政策，特别系新政策出台嘅工作添。即系变相佢哋明明应该系政治中立地系去推行嘅同时嘅话咧，佢哋做咗系啦，做咗部分应该系呢个问责官员，无论系副局长、局长要做嘅工作添嘅，系呢个对佢哋讲即系唔系咁公道。 嗱，我坦白讲啦，你嘅议员，你嘅角色都系同官员对立啦。 系 你喺佢对立面，你都睇到对常秘唔公道啊， 嗯， 对政务官唔公道啊，因为最熟书啊，佢哋 系 对个政策解释最透彻，向议会交代嗰阵时，无论各方面准备啊、态度啊，各方面最好都系佢哋。正正就系咁样，就外边僭建多一重叫做问责官员过嚟， 向公务员、向政务官夺权。 嗱呢样嘢，大家唔好以为问责制是为了更好地向市民交代，绝对不是。大家望翻转头，问责制的背景是出现在董陈之争之后。而当时政务司司长的协就是说我是公务员之首。 嗯， 很多时的政策的推行就由政务司司长去推动，陈方安生。 嗯， 那董建华就一路就委过于人，我就是说这个共产党栽培出来的人永远都甩不到个 DNA 的。 嗯， 就是同嗰啲激进派又相似嘅，我觉得 点啊？姓赖 系啦，就系咧，永远都系 寻找借口， 永远都系郭兆杰阻住我。咁咧就 你唔好阻我，我要去冲。 系啦，最衰都系郭兆杰咁样。咁咧喺政府里边就最衰都系陈方安生。 嗯， 喺金钟最衰就郭兆杰。咁啊，陈方安真系成日战霸啦。 系 嗰阵时，你记唔记得佢系提早退休嗰阵时？ 记得嗰阵时，董建华就甚至乎好似即系令到北京嘅官员都觉得佢系孤家寡人，身边咧系冇足够嘅公务员咧系支持董建华系去落实佢嗰啲嘅政策倡议，咁所以先至系喺呢个嘅陈方安生提早，应该系提早啊，系咪啊？ 系俾阿 前期心訓斥嘛，上去北京，你記唔記得特登 call 佢上去，就揾前期心嚟訓斥佢。呢、這個董建華咧、大家話佢老好人，我再講一次，董建華一個相當陰險嘅人。 嗯， 就前期心就訓斥呢個陳方安， 即係揾前期心 出手嗰陣時係。 咁、就前期、提早退休啦，咁就當時已經有問責制嘅構思啦，嗰陣時、 開始醖釀。 係啦，就係話嗱，等於我打你間公司咁樣。哇！呢棚咁嘅老臣子、舊人，所謂前朝留低嘅舊臣、全部都唔撐我、我就將佢曬拉拱埋一邊，我就喺出面 call 一班友入嚟，係咁樣嘅情況底下去推行個問責制， 係引入問責制， 係啦。佢第二樣嘢咩咧？就係、殺咗局。我哋上一次講過啦，殺市政局，就係咩咧？將民主派培育人才嗰個 stepping stone 咧拎走佢， 係個政治梯階拆咗佢， 就引發。民主黨當時的內控了，因為你的政治資源就萎縮了嘛。以往就是你可能做了十年區議員，那你可以做區局議員或者市政局議員，那個是一個挺好的訓練，因為有實權的嘛。 亦都當然加上就是這個回歸了之後，臨立會更改了香港立法會那個選舉的制度，變了比例代表制，就是、令到那個矛盾更加尖銳， 即是黨內排位就決定了你做不做到嘛。本來就不是嘛，本來就打不打得先嘛。如果隻抽隻的話， 隻抽隻就可以即是初生之族就去砌啲 砌大佬， 砌大佬，或者 砌自己大佬，以前就砌民建聯大佬。咁所以呢就呢、這個董建华 set 咗一个相当坏嘅先例，今日我觉得好多人咧系放过佢，我觉得系香港人嘅善忘，亦都系点解咧香港会搞成咁嘅原因，就系、是、太过金鱼记忆，我觉得，短 short term memory，对于董建华喺香港嘅制度上嘅破坏咧视而不见， 系， 头先我讲嗰两样嘢，杀局、问责制，第三样支持梁振英上台，第四样支持林郑上台， 哦。 你想想我哋二十年以嚟根本系冇走出过董建华嘅魔掌， 佢一直都系喺， 一直都系幕后玩家 ，puppet master， 系 喺后边操控紧香港嘅政局，系咪？而我哋仍然到今日，你问我，我讨厌佢嘅程度远远大过梁振英，梁振英你可以话佢口舌招油，但系梁振英嘅破坏啊，我觉得远远比唔上董建华，问责制基本上就喺香港嘅背脊里边咧。就钉咗口钉落去，就钉住个死穴。共产党就由嗰边入啦。你谂下刘光华点嚟呢啲啊？系嘛？一个啫，而家苏锦良咧。第二个咯，第三、第四个咧，几时轮到周浩鼎啊、林林啊呢啲咧？ 系或者系将来民建联、保皇党、建制派输咗选举之后嘅人。 好简单啦，你奶妈而家个势咁弱。民建联就最好玩啦，而家。我如取如攜啊！你奶媽而家嗰個民望差到咁，我就開張單俾你嗱。機管局我要邊個？房委會我要邊個？副局長我要幾多個？局長我要幾多個？行政會我要幾多個？ 所以早前 你做唔做啊？ 早前奶媽林鄭月娥去拜訪呢個民建聯嗰陣時，民建聯閉門啲會議，即係及後報章有報道，都係傾話啊，佢哋即係需要更加多嘅梯階，俾啲年青人係去參政咁樣啊。其實係講緊呢樣嘢， 所以我支持阿林林做政務司司長嘅，唔打得啊睇得我， 係咩？ 唔砌得啊睇得啊嘛。咁所以咧就你諗下喺一個咁嘅政局下邊，叫做。劣幣驅逐良幣，奸邪小人當道，就是董建華的問責制開這個先河。 是你因為香港選舉法例上面就沒有容許行政長官有政黨背景，但確實即係要有效施政，或者所謂嘅有效施政，甚至乎你要做呢個嘅資源重新分配嘅話，政治資源重新分配嘅話，你係需要有管治聯盟。咁所以咧就走后门，用呢个半部长制，呢、這个名为高官问责制，实为半部长制咧，系去安插佢自己嘅亲信。 第二个大家仲未见到最恶劣嘅情况未出现，我觉得好快会出现。最近大家咪睇到啦，《苹果日报》就揭发一个工联会嘅 系啊，近日 副主任 系 嚟自中联办嘅职员。 嗯， 嗱呢个喺澳门已经出现噶啦，就系、是、澳门而家嘅局长咧，其实唔系澳门人嚟，唔系土生澳门人嚟。是有澳门身份证的内地移民， 不止一个添， 不止一个在内地读书。我告诉你，这个情况很快会在香港的问责官员里面出现。他做得区议员，做得工联会的领导，为什么不可以做官？ 是就是香港的管治的范式转移，就由 商人治港、公務員治港、地下黨員治港、西環治港，遲下就真係驚人治港。 共產黨治港 嚇，驚人治港或者係非港人治港。 開門一道嘅就係董建華啦，我話俾你聽，就係問責制啦。你以為惡劣啊？你以為呢個陳茂波以為呢個吳克儉惡劣啊？我話未有耐啊，好快喺奶媽任內就會發生噶呢樣嘢。是中聯辦的人直接成為問責官員，那就不用分了，到時就黨委住自港，我理得你奶媽民望是什麼，根本就你只不過是一個東莞市委市長的 level 而已，有黨委幫你搞定那些， 真的完完全全將大陸那套搬來香港。 是的，所以我就說董建華當初問責制，他就為了令到香港人不要那麼反感，就找一些似模似樣在外面，林錦松啊、李國章啊，這些就是看下去他樣子沒那麼壞的人，馬時亨啊等等這些。好啦，你而家根本上咧，大家都知道，原来咧呢啲叫做过河卒嚟嘅，根本到个制度咧开始运作，去到增啊煲胎入内咧，我觉得最失败咩咧系扩大问责制， 系 佢嘅民望亦都系因为扩大问责制而暴跌。 2008年嘅七月开始， 2008年系喺嗰阵时开始暴跌。 当佢喺2007年嗰阵时，即系第二任之后坐稳咗之后就开始。 2007、2008去到高峰民望， 系 去到2008就开始跌啦。你所以你唔好话香港人傻。扩大问责制点解咧？就是、因为你揾咗一班二打六嘅人入。呢、這个亦都系牵涉到咧香港成个管治失效嘅一个很根本嘅原因。嗱，你系上卑，我港大毕业。然后打木人行，经过考试面试打几 round 先入到去，仲要六年之后先至攞到嗰个 permanent 嘅位置，几百人啫嘛 ，AO 四百几人，本来就天之骄子，而家就有条蛋散叫做吴克儉坐喺你隔篱，日日走去剪彩，日日一年去15次旅行， 周围飞， 仲要中意睇学生制服同埋食方题，立法会就唔去睇枫叶，就怼个常秘去。好啦，你如果你一个正常嘅 A.O. 你嘅心态会系咩咧？ 做坏咗个规矩， 你即系、就是、你谂下佢哋个反应会系点？ 系 就系咩咧？佢就系话我 hea 做咯。以往就系明明可以做尽啲，佢而家我就褪啦。等你等你咁叻啊嘛，你唔黑嘅咪等你落 order 咯。你唔落 order 我咪唔做咯。我所认识嘅好多四字头嘅 A.O. 咧，甚至咧提早离开咗，以前系少嘅。 系。 就去咗法定機構啦，已經。 哦，佢會覺得冇得發揮。 我升極都係 咁嘅人坐喺度，竟然可以即係攞咗我哋啲權去執行政策，我就唯有半條心。 嗱，因為奶媽就好反映到 A.O. 嘅心態嘅。A.O. 嘅心態就係佢覺得自己係精英。 係精英中嘅精英添喎，其實覺得。 佢哋覺得自己 defend 香港嘅最大嘅利益。因為佢唔係政黨，唔係共產黨，唔係商界。当他们没有了这个核心信念的时候就会变质的，我觉得那些政务官就会变质，就会变得很 defensive， 很保守，还有不愿意行前一步，那你整个管治的质素就会倒退。现在很明显的了，已经过了这么多年，问责制推行到现在十几年了，已经是是不是换了几 年，有些当然变质了，是不是有些 AO 就是变质，就是向政权靠拢，又或者是开始偏离了个政治中立的位置。 向咗靠拢嗰啲咧，亦都得唔到 A.O. 嘅欢心嘅。 系， 譬如谭志源啊呢类咧，由政务官出身，最终就即系 opt out 转咗做问责官员咧。 吓， 佢哋都得唔到原有嘅政务官背后秒佢哋 嘅尊重系冇。 佢觉得你背叛咗我哋呢个集体嘅利益咯。系嘛？ 即系冇咗个 institutional loyalty 喎，佢应该背佢呢个即系呢个政务官呢个系统训练出嚟嘅人才。 因为好得意嘅，港英嘅政务官咧。有一样嘢同英国嘅民官有少少唔同，佢哋系有一种比较强烈嘅 anti-politic 嘅一种嘅取向，反政治啊。 系， 我唔知道你平时同我哋接触有冇留意到呢样嘢？佢哋对政客好反感嘅， 又佢会觉得系民粹好多噶嘛。 系啦，觉得对，总之将啲议题政治化就唔啱。 其实好多年前嘅纪律部队都系咁嘅，即系好多年前嘅警队都系咁嘅。警队一段好长嘅时间，就算主权移交之后。都是即系，譬如话佢登记做选民的比例是非常非常低 的，系啦，咁原因就是当他哋个团体里面有人去出任局长变成政客嗰阵时咧，佢觉得是一种背叛。即系嗰啲政务官觉得 咁样睇， 系啦，特别是那些中途啊，即系唔系话退休之后先去，而系可能咧提早40多岁就已经转咗出去做局 長。哦，明白。 嗱，佢做咗局长之后，因为佢骑喺佢头上啊嘛。行了一条捷径了嘛， 咁佢哋第一就覺得，喂，大佬，本來你係我師弟嚟嘅，喺 seniority 裏邊，係、咪？我就1985年入去，你1989年先入去，而家一個尾十橛啦，先 騎喺上邊， 行咗去嗰個政治問責嗰條隊，就騎喺我頭上嘛。咁佢第一就心裏邊反感，第二就加上佢哋本身係，我諗係反政治一種反政客嘅傾向，所以咧就唔會和諧嘅。咁好啦，而家共產黨諗到條橋啦，一步一步嚟啊！我就係話。就是将政务官都政治化，你留意一下 整个政务官系统。 Yes， 上一次在689任内的 reshuffle 人事调动，就喐了邓国威。嗱，喐阿曾德成咧，据官场的消息人士透露，就是因为他不帮手做嗰个香港少年军， 即是他作为这个民政事务局的局长的任务。 你看到刘光华很快就找到个地点给他，不是找钱给他。不知道华人庙宇基金会还是不知道什么，接着找个会址给他。因为那坛事共产党搞出来的嘛。曾德成就说跟程序嘛要。这个第一个死罪。就邓国威的死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据说就是说邮政局应不应该帮学民思潮寄东西。 吓，咁就系罪名啊！ 系啊， 系 即系点解帮佢寄嘢啊？ 哇，呢个好恶劣喎！ 你唔好话啦，你 DQ 嗰单嘢咧，嗰个 returning officer 咧，都系公务员嚟嘅。 系， 所以呢个我觉得好少香港人咧系去 focus 去睇呢个问题。 嗯， 即系话共产党如何唔好话嗱，而家开门一道就已经喺问责制里边已经行咗啦。 系， 翻唔到转头，我觉得。第二层咧就系、是、发觉咧，又系出现呢个大大小小嘅董建华啦。你明唔明啊？嗰啲小董建华入咗去之后做局长，就打小报告，发觉嗰啲常备唔肯合作， 放毒箭， 跟住放毒箭，吴克俭又好，陈茂波又好，个个都话嗰啲常备唔肯合作，咁就由阿奶妈带头去辱骂佢哋。其实就系咁样产生嘅，因为佢政务司司长嘛。 哦，咁样嚟嘅。 系啦，系咁样嚟嘅，其实背景系。咁但系咧。我觉得很多政务官呢其实个心态最多就是大不了就不捞了，去到这样的地步。但个后果是什么呢？就始终有一班蛊惑仔想走得快一点嘛。 是那些等升那些咯，是。 嗱，譬如 上位的人，是。 你 D6 或者 D8, 首长级第8级常任秘书长，或者 D6, 首长级第6级 ,at 紧 D8。喂，总有一些 D3、D4 的想抢你的位置。如果不是正常，大家譬如我们 同一个 batch 入去，你 D3, 我 D6。我一日唔退休，你一日都冇位坐啦，因为嗰啲位唔系好多嘅啫嘛。你埋单随时可能 D3 退休噶咯，你收少几多钱啊？你个退休金，如果你系 D6 退休嘅话，你一成个 factor。 所以佢哋系愿意抛个身出嚟去 ，yes， 去卖咗出去。 而家咧，其实问阿胡苏贞都知嘅，佢都闻到味，好多嗰啲嘅政务官开始变质，开始特别系嗰啲唔得嗰啲政务官。 哦，即系要靠， 系啦。 靠唔到尊就唯有靠红嘛， 所以留意一下奶妈讲过嘅，佢话佢上场之后会换晒财金系嘅官员。喺港英嘅传统里面咧，其实最叻嘅政务官咧都会 assign 喺财金系嘅里边做。通常我哋嘅 path 系咁嘅，六年之后咧就六年之内就喺唔同部门做啦。六年之后咧，一系咧就会喺父母局啦、财经事务局啦、工商局啦，然后咧就财政司 office 啦，或者咩咧？然后就外派了，做我们叫做 trade officer ETO，就是派日内瓦伦敦， 哦，做了六年之后， 是的，那呢，那个其实是令到你的人的识见是不同的，譬如你住过纽约啊，住过伦敦啊，这些你认识的人都不同啊，你认识当地的中国外交部啊等等，这些人好了，跟着回来，那呢就这些叫 high flyer， 升得快一点的，全部那这个 high flyer 呢就全部都是就不是 under 奶妈的，其实是 under 胡苏的，因为财金是先至是，因为港英政府最重要是财金官员嘛，你做那些民政事务啊，那些社会福利啊，那些其实不是 high flyer 来的，不是精英来的，所以呢现在盛传几件被他借了罪行的几件呢，其实都是一是就坐地政，一是就坐父母， 哦， 被奶妈执得最劲那些，即是胡苏下面那些咯，就是那些了， 他想尝试动整个系统， 是的，那个系统，所以我就说会一路一路崩坏，就是什么原因，到你那些政务官，你在立法会交手那些人，他有朝一日他 file 都不看了，你要 hea 做了，你说怎样就怎样，你奶妈喜欢怎样就怎样，你这么傻，你这么懂事， 嗱咁嘅话咧，成个施政嘅质素啊，嗰、那个政公务员嘅政治中立都会玩完。 系 嗱，你话喂咁唔系，你系执行嘅政务官，个局长叫你做，你真系要做啦。 嗯、 你点可能唔跟个局长嘅意思去做啊？咁、 嗯， 我觉得唔系个道理，唔系咁嘅。其实我成日都话你睇，譬如英国咧，英国系一个民主国家， 系 佢哋局长都系选举产生啦。在執政內閣裏面提名的，即是那些國會議員、 嗯、 組成執政內閣、 嗯、 他們本身的政策出台，其實他們不會 dictate 到個政策怎樣執行的、 嗯、政務官自己本身都很注重他們本身的程序，程序理性，工具理性，在制定政策過程裏面，他會覺得是有底線，是有一些規範，而那些規範是應該是跟即他们根据专业训练出来对社会问题的掌握是有他自己的 input， 我说 好像你现在 Theresa May 这个 Great Exit、 嗯、 就是文翠山领导的内阁、啊、这个脱欧，实际上脱欧的政策就由那个公投决定、 嗯、 决定了之后呢就执政，现在执政的保守党去执行、 嗯、 但是呢怎样跟欧盟商讨在哪一些褪几时褪时间表是什么呢，就全部都是公务员来的， 是 是不会由文翠山去决定的， 亦都不是由政客决定的， 亦都不是由政客决定的， 是公务员决定的。所以我就说呢，香港是很奇怪的，香港是个局长 dictate 的政策的、 嗯、 这件事就算你说在西方的民主国家都不是这样，而在英国他 present 给国会的 paper 呢，譬如一个政策出台、 嗯、 假如我们在大学里面加费，假设加大学学费，因为在英国很 sensitive 的这个问题，那呢就由个教育大臣和那个 undersecretary 即是常务秘书、 嗯、 教育那个常务秘书 co-sign 的那份文件，是就是说如果执行出错、嗯、就是由那个、就是、undersecretary 咩飞，如果是个政策方向出错就由个教育大臣咩飞，个权责是分得很清楚的， 写得很清楚的，是 是啦，就是说我譬如我给三个 option 你揀，给个三个 option 就是我的权力范围来的，咁我就 base 上我个专业嘅判断，就系啦 ，A、B、C upside downside 俾晒你睇，咁、 嗯、 你就负责去揀一个出嚟，就你咩飞咯。 系， 咁所以咧，你睇英国嘅好多回忆录咧，嗰啲保守党、工党嗰啲资深议员咧，佢就话千祈千祈唔好伸只脚落去嗰个 under secretary 嘅工作范围里边。 嗯， 佢摆喺你嘅 in trade 嗰度咧，你就睇完之后咧，签咗名就摆翻 out trade， 所以人哋嘅 trade 台面系冇嘢嘅。包括英國，我睇一個 Chris Smith 呢個相當之資深嘅工黨嘅 MP 嘅回憶錄，佢個台頭都係冇嘢嘅，台頭有嘢嗰啲係咩咧 ？Under Secretary， 局長係內閣大臣係冇嘅，其實，因為佢 政策方向， 佢每一日佢個回憶錄寫得好得意，佢每日 day to day 講佢點樣翻工啊嘛，佢、 嗯、 就話係啊，翻到去喺個 in trade 嗰度攞文件睇，通常有份好細嘅 memo 紙 attach 一塊紙仔喺度，嗰、那個紙仔咧其實要會嗰個 Under Secretary 咧、 嗯， 其實已經寫埋我個 recommendation 係 option one 嘅啦。 嗯， 他说你不要 challenge 他。 如果你 challenge 呢，反而呢你带他的效果就大了。 奶妈就会 challenge 了。所以奶妈这种管治手法会带香港入深渊，就是这样的原因了。胡苏就不是了。胡苏就说下面上来的是一 option recommendation one、 嗯。 他就会签个名摆回 out trade。 奶妈太过 hands on。 所以胡苏的台面是没有东西，很多人不理解的。因为我以前成日入他 office 的。胡苏的台面真的没有东西的。 嗯嗯， 原因就是说呢，他从来都不会 challenge 下属给个 recommendation、 嗯。 你做阿头，坦白讲、 嗯、 你不是犯犯都识晒的嘛。奶妈就不是，奶妈觉得我做过这么多个部门、 嗯、 犯犯我都熟。哪样东西我不叻过你， 他太过注重细致，甚至乎对自己的自信过多的时候，反而就令到即下手。啊、他们去管理的即属下不能够好好地去发挥。其实是像即70年代美国总统 Jimmy Carter。 Jimmy Carter 又轻松咯， 好轻松咁，所以佢任内做得好差嘅。 佢又好辛苦咯， 好辛苦， 一个好人嚟嘅喎。 系啊，系啊，一日做 就乜都唔教， 一日做十几二十个钟头。系啦、啊，美国嘅学者经常将列根同埋呢个卡特系做一个两个极端嘅，一个好轻松嘅，好注重细节嘅，咩都拿上手嘅咁样咧，就去作为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系列根。專係找大方向，跟住咧就由下屬去執行。 香港中國人有一兩個近代史好熟悉嘅人物，毛澤東同蔣介石。 嗯， 其實兩個都係同一個問題嘅、 嗯， 就頭先你講列根同呢個卡特嘅問題。 卡特嚇， 蔣介石係一個 micro management 嘅。 哦，一樣係咁樣。 係啦，因為佢咧其實喺日本受嘅軍事訓練咧，只係一個所謂步兵嘅訓練。 嗯， 佢唔係訓練士官喎。 哦， 你明唔明啊？蒋介石好多军队嘅领导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不过蒋介石唔系，佢系振武学堂。振武学堂是训练咩咧？士兵嘅啫。 士兵， 跟住佢就住喺新。 唔系将领啊，佢嗰啲士兵唔包括埋高级。 佢唯一从军嘅经验就喺新式园嘅高田炮兵联队做过一个养马兵，养马， 养马 系啦。咁你谂下啦，但系咧佢就好得意啊！佢你留意一下佢人，佢系好重视自己个军人嗰个仪容嘅。 嗯， 蒋介石永远企出嚟同毛泽东咧。毛泽东就又唔刷牙又咧啡又剩 大而化之咁 系啦，见外宾咧有阵时喺泳池，有阵时喺书局，有阵时喺自己张床见阿 Nixon 就喺书房嗰度见嘅。咁咧，毛泽东你睇佢诗词书法都知嘅，系一个大睇大嘢嘅人，因为佢中意睇二十四史。咁永远啲战役里边咧，毛泽东指挥嘅战役咧，佢唔亲自指挥嘅其实。 嗯， 蒋介石就唔系嘅，系会越过个指挥官。自己直接落手语俾前线嘅官兵， 哦，直接 yes 加入 嗱，咁你死啦！如果我系汤恩伯部队，我系汤恩伯，佢可以 bypass 我，落去我嘅军长或者师长嗰度落 order， 咁咪扑街？ 你做埋佢啊， 系啊， 就系咁。 同埋咩咧？ 你做啊！ 同埋打败仗，你冇得问责啊！你知唔知啊？ 系 因为你落 order 噶嘛？喂，你叫我冲锋噶喎，咁如果输咗咁点啊？咁但系蒋介石就好中意用呢种咁嘅手法， 嗯 ，micromanagement。永远对军人演说嗰阵时候，佢又唔系讲大战略嘅，佢讲啊点样即系纪律啊、仪容啊呢啲咁嘅嘢。 嗯， 咁啊有个笑话就好笑啊，但系因为蒋介石系光头啊嘛，中意剃光头，即系学我谂系受日本嘅军人嘅形象影响。 哦， 咁就所有令到所有黄埔军校嘅人咧，都嗱嗱剃光自己嘅头，想希望得到蒋介石嘅垂青。 哦希望同质性高就获得垂青， 唔系，因为佢讲嚟讲去都系着重军队仪容啊、纪律啊，咁大家咪投其所好咯。 嗯嗯， 所以我就话毛泽东系睇大战略嘅人，我应该譬如抗日嗰阵时应该点？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三分抗衡， 系 呢啲就系所谓大战略啦。 系 啲资源点样分布？究竟喺嗰度第五次反围剿点样打咧？佢又唔理嘅噃。 嗯。 他定了一个战略就其他林彪啊、朱德啊、 執行 聂荣臻啊、陈毅啊，那些是執行的嘛。 他有时间就去思考其他更加重要的事情。 是啦，即是他就看过大战略，即是说我应该是不是应该走呢、 嗯、 是不是应该正面跟国民党的军队火拼呢、 嗯、 如果是走的话应该怎么走呢、 嗯、 他就想这些东西。所以你看到了为什么最终就毛泽东战胜蒋介石战败的原因。 嗯 嗱，就等于头先你讲 Ronald Reagan 同呢个 Jimmy Carter 一样， 个政治技巧上边系可以好决定性 嘅。但系香港嘅文责制咧，我觉得去进入一个咩咧，就系叫做两面不是人。佢啲局长又唔系睇大战略， 嗯， 又走咗去做一啲嘅 micro management 嘅嘢， 嗯， 然后咧嗰啲常备本身就觉得你侵害咗我的权力， 嗯， 咁就不如你做埋佢啦。咁你做埋佢之后，佢又冇咁嘅能力去调动咁多政务官去反反复复去，即系去思考嗰啲执行细节啊嘛。 只系硬闯嘅啫，其实系 数够票就去咯。 真系数够票，或者甚至乎即系联同建制派、保皇党喺立法会里边过咗之后，就以为可以成功地系去令到个政策真系执行得到。 同埋，我觉得嗰个败坏咧，嗱，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讲下咧，究竟嗰个政务官同埋。常任秘书长同埋呢个局长、副局长之间啊，嗰个关系恶劣同埋嗰个败坏嘅原因系乜嘢？